如果终有一日我们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不到香港人的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 PayMe、 Patreon 转数快叫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微利，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嗱，翻翻嚟第二节咧，其实我想讲翻 Mark Simon 嗰、那个即系。接受訪問有些就比較詳細啲，我哋今朝早發個新聞嘅時候好簡單嘅啫，唔係即係講有件咁嘅事，禮拜六咧就會報紙就會停止運作啦咁樣。咁呢個其實當佢拉呢五個高層同埋即係凍結蘋果三間公司嘅資產嘅時候，我哋喺禮拜上個禮拜四節目都有提及，你蘋果都捱唔耐㗎啦，你講咗㗎啦已經係嘛，咁果然就係啦，係咪？咁但係 Mark Simon 有一個講法咧，就係嗱，捱唔耐意思就係，即係第一有好多員工，佢可能唔可以繼續做落去嘅，係嘛？佢屋企人都唔想佢做落去啦，係嘛？你而家拉得社長，拉得行政總裁，拉得總編輯，係嘛？咁你跟住唔爭在就會拉嗰個副總編輯，係咪？採訪主任係嘛？咁佢陸續拉人噶嘛，串謀啊嘛，你話係嘛？咁你而家喺前線做緊嗰啲，或者做緊動新聞嗰啲，尤其動新聞添係嘛？嬉笑怒罵、諷刺，係嘛？乜都有嘅，係咪？咁大家真係，喂，我打份工啫，揾個三幾皮，咁唔通真係要坐幾年監咩？係咪？咁所以就好多人都要辭職啦，屋企人都要叫你辭職啦，係咪先？咁所以即係 Mark Simon 講個資金問題，我覺得嗰個反而唔係一個即係最大嘅問題咯，係咪？即係佢話佢嗰個講法就係話咧。佢路透社嗰個電話訪問嚟嘅，嗰、那個就係比較詳細啲嘅。佢就話《蘋果日報》咧就冇取得，已經冇取得資金嘅渠道啊。呢個係佢講啦，係嘛？我哋唔知。咁你肥佬禮屌咧，即係過百億身家嘅人，係嘛？咁你而家就算俾人凍結咗啲户口，嗰啲錢，大佬都係香港嘅户口啫。屌你外國銀行咁多户口，如果你要出糧俾班夥計，咁你點都扳到水翻嚟噶嘛？啱唔啱？大佬呢啲揾個律師，你去。喂，去還押嗰度簽個紙，咁咪揾人代理 authorize， 咁就已經搞掂啦，授權係嘛？呢個咩難啫，係嘛？咁你海外銀行你大把錢啦，係咪？咁所以呢個你話冇取得資金嘅渠道，呢個都係有問題嘅。咁但係你就公司本身，你而家係間上市公司，咁而家又停咗牌啊嘛。咁如果用公司嗰個名義去揾錢翻嚟咧，的確係有困難嘅，係嘛？咁所以。即係佢話咧，就因為董事局咧就即係覺得咧即係繼續營運可能有困難啦，所以未來幾日咧，即係當呢個董事局有咗決定之後咧，就可能會停止運作啦咁樣。咁佢嗰個講法咧就係話，而家嗰間公司咧，即係你蘋果部已經不能使用呢個銀行服務啊，呢一點啊。咁事實上咧，香港呢班被制裁嘅撲街咧，佢有啲銀行服務已經係不能使用嘅，呢個事實人哋制裁你嘅時候咧。都牽涉到呢個問題嘅，咁你凍結咗佢啲户口，咁佢嗰個銀行即係就冇辦法即係去運作㗎啦，公司嘅户口呢個就必然㗎啦，係咪？咁但係你有第二啲户口㗎嘛，係咪？係嘛？咁仲有咧就係公司當然唔會淨係得三間公司就得1800萬，佢凍結咗1800萬啦，咁你成間一作為你一全部集團，有乜可能？得1800萬啦，而家佢凍結你蘋果三間公司，咁你一傳媒一間上市公司，咁一傳媒嗰間公司嘅銀行户口有冇凍結先？冇啊嘛，係咪？咁所以呢個都唔係一個，即係我覺得，當然啦，呢個財務或者呢個資金嗰個運作，當然即係表面睇有個問題啦。最大嘅問題就係將報紙冇辦法再做落去嘅，我覺得，係咪？佢就係要逼你關門。 喂，佢拉得你五，即最重要就係拉嗰五個管理層，係拉乜嘢事呢？係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妨礙國家安全啊嘛！我喺度打工做新聞，我做編輯，屌你就串謀啦，係咪？咁買佢股票都係串謀噶啦，係咪？買佢張報紙都係串謀噶啦！屌你諗呢啲就係暴政啊嘛！講過九啊幾次，係人都唔信嘅。屌你，呢、這個就係暴政，咩叫暴政啊？衰喺個秦始皇，係咪？香港開埠百幾年來未試過嘅，係咪？你就算1967年拉嗰幾個左部嗰啲頭頭去坐監，佢就用當時嗰個所謂公安條例啦，判佢坐監㗎嘛。話佢報導虛假消息，引起公眾恐慌嘛，係咪？咁仲有你喺個報紙裏面真係煽動嘛，大佬啊！周圍有炸彈，屌你咩？佢成喂同胞物近，你啲報紙猛喺度登呢啲嘢，係咪？咁你搞到全城風聲鶴唳，屌你咩？判得輕先啦，嗰陣時係，係咪？呢、這個點同而家啫？而家屌你咩口話口賠係咪？有冇死人冧屋先？係咪？但係當時你左派嗰、那個即係嗰種咁嘅宣傳，係搞到好多人死啊嘛會，係咪？當然加上嗰陣時殖民地統治，本身英國佬統治就已經係一個專權政治嚟㗎啦，係咪？所以即係。其實我諗呢啲消息出街呢，即係你Mark Simon今日嗰個報道出，跟住蘋果日報董事會開會，其實全部佢哋都好清楚，大家都一路喺度聯絡緊㗎啦。而家老實講，開董事會都可以視像㗎嘛，係咪？你同肥佬禮視像唔到啫，但係你嗰啲律師代表可以入去，或者探監嗰啲人可以同肥佬禮傾㗎嘛，係咪？或者佢屋企人同肥佬禮即係探肥佬，即係屋企人可以日日去噶嘛，係咪？去探肥佬禮嘅時候，肥佬禮都會吩咐你點樣做噶啦，係咪？即係呢個停刊嘅決定就一定係肥佬禮決定嚟嘅，呢個係係嘛？咁當然要揾個理由啦，係咪？乜冇一個理由會強得過就係啲員工喺度做冇安全感啊，大佬！佢拉係咪你都幫佢打官司，打到落尾係咪？跟住屌你即係俾安家費佢咧？請問係咪？你800個員工噶喎？印刷廠個頭都係串謀啊，大佬！你邊個叫你印啊？係咪？因為有幾十單新聞或者報導牽涉到勾結外國勢力嘅，鼓吹勾結外國勢力，嗰、那個鼓吹啫喎，或者主張勾結外國勢力嘅啫喎，係咪？肥佬禮仲好笑啦，佢開 Twitter 同美國嗰啲人視像喺度講嘢，咁都賴嘢嘅，呢個都係勾結外國勢力嘅，咁任你噏嘅，而家係挑你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啫？是吧？即是老实讲，如果你对共产党了解啲嘅，是吧？或者你七月一号睇到呢条法例咁样，你走夹唔透啦，你老母个个仲喺度做乜柒啊？老实讲，是吧？所以叶一坚咪喺台湾咯，是吧？你话佢而家翻唔翻得去咯？梗系唔会翻啦，大佬，是吧？你张建鹏又好，嗰啲又好，喂，你老细当初已经应该叫你哋几个应该辞职，同埋快啲走。所以佢做唔落去就係話你而家咁嘅情況，喂邊事可以做落去啫？我哋好早之前肥佬禮即係俾人拉或者檢控嘅時候，我已經喺節目度講啦，係咪？已經即係講得好清楚，係咪？你將報紙係冇辦法再辦落去，不過可能係唔憤氣，屌我冇理由自己停啊！你搞到我停咯，你明唔明？即係咁解啫嘛，係咪？邊有得做落去啫？即係已經開始自我檢查啦，老細俾人告。勾結外國勢力妨礙國家安全，咁你一處理啲相關新聞嘅時候，你係咪如坐針尖，謹慎到不得了，係咪？喂，自己處即係去設防自我檢查，係咪？咁做嚟做咩啊？係咪？都冇得暢所欲言，係咪？好啦，而家真相大白啦，喂，一路搜集緊啲資料，又唔佢噏都係揾到38篇嘢啫，30篇定38篇，係咪？佢認為。是可以呈堂作為證據告你的，是吧？如果是過去那種普通法基於普通法的精神去審案的時候呢，你反而不用怕喎，是吧？現在不是喎，現在有國安指定法官，是吧？告親你就沒得擔保，是吧？所以那五個管理階層都要拋，是吧？拋到幾時不知道，那你說我打工啫，雖然張建鴻起碼有20皮一個月，那又怎樣，是吧？那那家人不擔心啊？所以如果即係話肥佬禮一入去，根本就呢班人就應該要走， 你真係當共產黨真係，如果讀下歷史咧，知道文革又好，反右運動又好，歷史嘅政治運動鬥自己人嗰種心狠手辣法，你諗唔到嘅嘢佢都做得出嘅。喂，我個大佬，我有一個即係唔係同即係同即係係我屋係我鄉下個大媽收養嘅一個仔，咁啊，咁就名義上都係我大佬啦，係咪？即係我老豆走咗落嚟嘅時候，喺香港再結婚，咁啊生咗七個，係咪？咁然後佢大婆就喺鄉下，佢就真係高壽啊！我呢個大媽我見過幾次啦，特登有一次我大孫出世，排除萬難咁上去同佢影咗張即係四代同堂嘅相，係咪？佢100歲過身，屌你守寡守80年啊！屌你真係～守山寡守80年，咁冇細路就收養咗一個。好啦，嗰次應該係嗰、那個係我唔記得佢冇講得好清楚同我講啦。應該就唔係文革，係應該係更早之前嘅嗰啲，即係鬥你啲地主家屬嗰個咁嘅運動。喺海陸豐，喂呢啲係屌你咩？真係啲土共。最惡的地方即是我們的所謂鄉下，屌你的路霸，屌你的海賊最多的 OK， 海陸豐，海陸豐人天生剽悍的，是吧？共產黨最先就在那裡搞咯。喂，彭湃還 早過你毛澤東搞農民暴動殺地主，是吧？所以在海豐有個彭湃紀念館的，是吧？嗰陣時就要我呢個大佬，即係笠咗個麻包袋，我要我呢個大佬鬥嘅，鬥呢個媽，咁啊，笠個麻包袋入邊全部蛇蟲鼠蟻，乜都有，掹開個麻包袋嘅時候，全身哇呢度一笪嗰度一笪，屌你啫！呢啲咁嘅酷刑係嘛？仲要你鬥老母嘅係嘛？即係。台灣的200，講到今日都仲講，係咪？其實外省人都死好多嘅，係嘛？咁啊，揾任佢揀一啲悲情故事，將大陸呢啲過去呢幾十年嗰啲政治鬥爭、嗰啲運動、嗰啲鬥地主又好、三反五反土改，係咪？文化大革命反右，喂，嗰啲咁嘅苦主佢啲屋企人嗰種慘法真係～咩做唔出啊？收拾你香港人，真係濕濕碎啦，大佬，係咪？拉你班僆仔啊，去坐監，真係濕濕碎啦，大佬！你真係當佢一個正常政權、正常人，一個文明，佢一個野蠻嘅政權嚟噶嘛？為咗權力就不擇手段嘅大佬啊，係咪先？所以有啲人仲要幼稚到，唉，真係諗唔到共產黨會衰到咁㗎嘛，咁係咪？仲衰啲都仲得啦，你係諗唔到，你抄返嗰啲傷痕文學，抄返嗰啲即係而家見到你揾到嘅書都好啦，係咪？或者將歷史嗰啲運動你想維基百科度揾下嗰種咁嘅恐怖法，係咪？咁但係有啲人可能諗唔到，喂，而家係一個文明嘅社會，香港係一個多元開放嘅社會，香港係進步嘅社會。點解呢啲屌你乜原始小社會部落，屌你真係用武力嚟控制一切嘅呢啲咁嘅情況都會喺香港出現？所以你而家呢啲林鄭月娥又好，李家超又好，呢班三司十三局加埋呢啲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全部都係人渣嚟嘅，大佬！你哋全部都讀飽書㗎嘛？好多係專業人士，你根本係冇良知，你繼續為呢個政權去作惡，你不但只係冇良知啊！你知唔知啊？屌你諗咩？根本係人人得如豬之啊！我話俾你，你係禍延你嘅下一代啊！屌你咩？你曾經在林鄭月娥政府任事的人啊，屌你真係，特別是呢些主管政策嘅啦，係咪公務員冇得講係咪？你而家嗰種作惡， 係咪？你係會報喺你嘅下一代嗰度嘅，我話俾你聽。即係舉個好簡單嘅例，林鄭月娥兩個仔佢點樣去面對以後佢嘅人生？你話俾我聽，係咪？點面對佢同輩嘅人？點面對佢以前嘅人生？講佢阿媽係英雄，同佢啲仔女講。令到香港撥亂反正，屌拉曬嗰啲，屌你咪即係香港啲撥亂分子，令到香港啊，即係啊恢復翻一個安定繁榮嘅局面。我媽咪咧真係我嘅偶像，會唔會啊？係咪？